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40集，绝配。 王老板有没有跟你讲过什么特别的事情？ 王老板近段时间的确是心事重重的，不过他都不会跟我说这些不开心的，竟是找些开心的话题。另外他倒是反复提及过几次自己要发财了，还有最常说的就是让我也加入金鼎教，说什么金蝉真的通神。不过嘛， 众人都觉得有线索，于是认真听。 他最近一次说起金鼎教的时候似乎有些迟疑，金鼎教纠缠我加入这事儿，他好像也挺不好意思的，觉得是他拉我下水了。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之前提起金鼎教和金蝉都是很崇拜，觉得很灵验，到了后来却是有些害怕的感觉。 这金鼎教的确来路不明，会不会跟着案子有关系啊？不知道与老鸭谷中那两朵怪花有没有关系？ 徐姑娘，你知不知道忘忧散？ 自然是知道的。 那有没有服用过？ 这东西会上瘾的，我没碰过。 那有见过人用吗？ 自然是见过的，吃这玩意儿的多是些富家公子，有时候也会问我们一些姐妹要不要。不过孟方圆是安公子的买卖，楼里有规矩，不能碰这种药。客人自己想吃也不能在孟方圆里，要出去吃，更不准逼着姚姐儿吃。 你们老板还挺照顾你们啊。 是啊，孟方圆的姑娘虽然卖笑，可不需要卖命，甚至想不卖身都可以，就陪着喝酒说说话，全凭你愿意。客人按规矩给银子，谁敢造次，那安公子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所以孟方圆里头基本还是干净的，但是外面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楼里有时候也会来些以前在别家园子里做事的人，都说孟方圆是最好的了，其他几家最近啊都乌烟瘴气的。 展辉，安公子是谁？ 哦，安云墨，他是常州府有名的生意人，常州府几乎所有的赌坊、窑馆、当铺、纸铺之类的都是他的买卖。 是黑道人物吗？ 展昭笑了笑没多说话。白玉堂拖着下巴在一旁听，安云墨可不是孟青那一类的无名之辈，他今年应该30岁左右，身份神秘。江湖道自然分黑白两道，生意道也如此。安云墨是江湖黑道上响当当的人物，虽然是常州府的生意人，但是买卖也是遍布中原的。平日生意上，陷空岛还是会和他有点往来。白玉堂的四哥蒋平就跟他谈过买卖，对此人的评价还不错。另外，白玉堂看了展昭一眼，安云墨应该也是魔宫的第三代，他祖母是魔宫众多高手之一的鬼婆安月成。按名字应该就是展昭那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姨中的成姨。安云墨由安月成抚养大，跟他姓，功夫也得真传，又有魔宫的背景，江湖人基本都不敢轻易动他。不用问，安云墨和展昭关系应该也不错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有些无奈地看了看展昭。 不会又是一朵烂桃花吧？ 白玉堂正想着，就见展昭回过头来对他一挑眉。 放心吧，这个不是。 你确定？人家说不定暗恋你。 展昭脸上忽然露出了一抹别样的笑意来，白玉堂有些纳闷。 怎么？ 没怎么。 两人正对视，就听一旁包大人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意思是让他俩出一场合。展昭收了笑闹的心思，继续说案情。 安老板的买卖场不错， 但别的买卖场乌烟瘴气，是别的地方最近很猖獗的意思吗？ 嗯，最近的确有人在买，不知道是什么药，吃了之后疯疯癫癫的，也要闹出事情来的。最近知府都死了，没人管，所以有些猖狂。我还听说啊，又吃死人的。另外也有一些不长眼的会拿到我们楼里来卖，基本都会被打出去的。详细的情况安公子应该更清楚些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之后徐梦瑶又详细回忆了一下汪林春说过的古怪的话，但都没什么有用，于是包大人让他暂住下，有什么想起来的随时告知。将徐梦瑶送下去休息，包拯看向展昭， 展护卫和那位安公子熟悉？ 嗯，很熟的。 包大人似乎犹豫了一下，展昭很聪慧，一下就看出了他的担忧。 放心吧，安云墨不会的。 展昭一笑，似乎很有底气，既然展昭这么说，众人倒是也松了口气。展昭让人送了封书信去给安云墨，让他来一趟。此时都快半夜了，众人也准备休息，这时王朝跑了进来。 有人找你。 谁啊？ 好几个人，说是街对面镖局的，还说…… 王朝话还没说完，展昭已经乐呵呵跑出去了。白玉堂一脸疑惑， 他们是来找展大人喝酒的， 不会又是桃花吧？ 赵普和公孙都想起来了下午的事情，就跟白玉堂说，下午的确有一支镖队经过老鸭谷，貌似是展昭的朋友，说晚上找他喝酒，还提及那镖头被鸟屎砸中了脖子。白玉堂微微皱眉。这时外头黑影来了，他是下午去跟踪那镖队的。 怎样？ 这镖头挺正常的，倒是家里的老婆貌似不太正常，镖局也乱，吵吵闹闹的，好像和家里的老婆吵架还是打架呢。 哦，有老婆了，那估计不是桃花了。 和老婆吵架？ 他说好男不跟女斗，就带了兄弟出来了，说来找展昭喝酒了。 说话间就听到外头的喧哗声，没一会儿就见展昭带着十来个大个子走了进来，为首一个身材高大，一看就是跑江湖的豪客模样，过来先给包大人行礼，说这些年多亏包大人照顾他这位小兄弟。白玉堂这会儿心情还不错，同样管展昭叫弟弟，这个看着顺眼多了。包大人也还礼，展昭拽着众人去后头喝酒，叫上白玉堂赵普等人一起，心情很好的样子。为首那个镖头叫王庆，江湖上也有一号，当然不及白玉堂林业火他们那么有名。几个镖师一听在场都是响当当的江湖人物，自然高兴。 哎呀，总听有人说这个白玉堂长得好看，这果真是啊。 展昭一惊，众人都默默看了白玉堂一眼，果然脸色不好看喽。就在众人紧张之际，王庆还不怕死的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 哎呀，和我兄弟站在一起那是真养眼呐，两个都是帅小伙子，都年轻有为，难怪处得好了，绝配呀。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脸色瞬间好转，伸手指了指旁边的石桌。 王大哥坐下喝酒。 王大哥？ 王庆笑着点头说好，还说白玉堂好相处，有礼貌，和展昭一样一样的。白玉堂让白福拿陷空岛带来的上好梨花白招呼王庆。王庆手下小兄弟也纳闷，不都说白玉堂不好相处吗？没有啊，好相处极了，真随和。而开封府这边的众人则是按着抽搐的嘴角，白玉堂心情真是好到了极点。 这耗子晚上吃脏东西啊，别人说他好看，他竟然没发火。 王庆三杯酒下肚， 性格就特别豪爽，将展昭夸得天上有地下无，说他哪儿都好，什么都好，最好的是人品，又随和又有义气。展昭有些尴尬，搔搔头，看了看白玉堂，就见白玉堂也是心情很好的在喝酒，对着王庆，比起对孟青，那是好太多了。 王大哥，你知道金顶山的金顶教吗？ 知道，那帮都是骗子。 你详细说说呢？ 你大嫂就信，有病啊不看郎中，啊有官司呢不找衙门，啊都去问那个什么金顶教主，让金蝉给救命。 那都灵验吗？ 灵，怎么不灵啊？官司立刻能结，治百病不说，还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呢。 那你还说都是骗子？ 就因为准才奇怪呀，世上哪有这么多邪门的事情？ 众人都觉得有理，这倒也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哑巴， 干嘛？ 谁叫你了？我叫我家哑巴。 死有你。喂， 干嘛？ 你胖了。 你说什么？ 还丑了。 你找死。 真的。 你 不过胖点好看。 死哑巴，你说啥呢？ 没什么，你敷你的黄瓜片去，要长皱纹了。 啊，皱纹。 最近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，我要喂狗。